生活馆，能穿在脚上的运动音箱。记得在老美的电影中，经常会看见一群人永远穿着大一号的衣服，然后招摇地扛着台大大的录音机，在街头大跳 hiphop 的画面。而今天咱们3C 潮流生活馆要推荐的这款潮流单品，就叫做穿在脚上的运动音箱。它的设计灵感就是来自刚刚所提到的90年代美国街头文化。不过与传统音箱不同的是，它主要是依靠两根可以旋转移动的皮带和蓝牙传输技术来实现音响效果。音箱上配有立体声插孔、蓝牙 LED 指示灯、AC 电源插孔和方形电池。在使用的时候，不用挂在脖子上或拎在手里，而是可以把它轻松地穿在鞋上。它的外观看起来就像是一副头戴式耳机，只不过连接两端的是两根可以转动的皮带，作用就是能根据需要进行旋转，穿戴的时候把它们调整到一个最合适的角度，来适应鞋子的大小。 有态度，爱生活，我们都爱3C 潮流生活馆。 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寸放松？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心湖中，这份爱永远都存

爱车宝典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判断故障情况，让维修人员及时做出相对应的修理方案。车辆故障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是电路故障，二是油路故障，三是行驶系统故障。电路油路的故障判断比较简单，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个方面是行驶途中车辆熄火，如果是突然熄火，多数是电路故障，而如果是慢慢熄火或者车辆不断发生窜动现象，则多数为油路故障。第二方面是点火系统的失火，如果车辆没有中央高压火、分缸火，就是电路故障，假如有高压火，问题则就是出在油路上面了。那最后的机械故障要如何判断呢？其实车辆发生机械故障的时候，一般都是还能行驶的，只是会伴有不正常的声音，而且声音会随着车速快慢而变化，特别是停车时声音会消失。爱车宝典专业提醒，现在的新车大多是电喷车，而电喷车一旦电路发生故障，往往需要专用的电脑检测仪检测，因此车主最好不要自己动手，以免破坏电路程序。 出发吧，别忘了带上爱车宝典，有它，前行的路途才会畅通无阻。 梦再难也要用力闯。

宫博物院参观。 这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帝都风范，原汁原味。 简单一点，音乐轻松一点，生活快乐一点，简单生活体验。 法国作家莫泊桑很小便表现出了出众的聪明才智。一天，莫泊桑跟舅父去拜访著名作家福楼拜，舅父想推荐福楼拜做莫泊桑的文学导师，可是莫泊桑却骄傲地问福楼拜究竟会些什么。福楼拜不慌不忙地说，你先跟我说说你每天的学习情况吧。莫泊桑自信地说，我上午用两个小时来读书写作，用另两个小时来弹钢琴，下午则用一个小时向邻居学习修理汽车，用三个小时来练习踢足球，晚上我会去烧烤店学习怎样制作烧鹅，星期天则去乡下种菜。福楼拜笑了笑说，我每天上午用四个小时来读书写作，下午用四个小时来读书写作，晚上 我还会用四个小时来读书写作。莫泊桑不解地问，难道您就不会别的了吗？福楼拜没有回答，而是接着问，你有什么特长？比如有哪些事情你做得特别好的？这下莫泊桑答不上来了，于是他便问福楼拜，那么您的特长又是什么呢？福楼拜说，写作。莫泊桑从此下决心拜福楼拜为文学导师，一心一意地读书写作，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简单生活格言，同时学习很多东西，却每件都只懂皮毛，毫无优势可言。其实特长就是专心地做一件事情，只有拥有绝对的优势和特长，才能有好的未来。 想要换好工作，要更 前程无忧。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九九一，独一无二的 FM 九九九，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